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的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严姬舞剑齐发，剑剑封喉，成功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有一个人以雷霆之势不甘示弱，马上挥出了一剑。这一剑的威力一点不比严太后的舞剑逊色，这一剑是惊天地泣鬼神，这一剑江河为之断流，这一剑日月为之变色，这一剑叫无情剑，挥剑的人叫多情剑客严显，严太后的亲弟弟。原来自从严氏集团临朝之后，严显并不满足于手中的权力，他想打造自己独步天下至高无上的地位。对此他首先瞄准了在严氏集团德高望重位尊权重的外姓成员大将军耿宝、樊峰、谢运、王胜等人。这些人为严氏集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核心人物。严显觉得他们的存在是自己前程的巨大威胁，因此千方百计地想搞掉他们。他首先培植新的死党，他对严太后狂吹耳边风之后，严太后提升太尉冯石为太傅，司徒刘熙为太尉，同时参录尚书事。前司空李和被任命为司徒，提拔这些人既可以打压耿宝等人，又找到了帮凶。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强基固本。接着就痛下杀手了。严显走的路线很老套，派人向严姬打了这样一个报告：大将军耿宝和中常侍樊峰虎贲中郎将谢运、运帝侍中谢笃、大将军长史谢弼、侍中周广、安帝乳母也王君王胜、王胜的女儿勇及女婿黄门侍郎樊延等人，内外勾结，上下串通，左右逢源，前呼后应，身前唱和，狐假虎威，互作威服，刺探机要，逆天而行，大逆不道。严太后看了奏章，根本不顾相互相依的日子，不顾同谋密室的情谊，再次挥起了手中的剑。这一剑来了个一窝端，被处死的有三个人：樊峰、谢运、周广。被判刑的有两个：谢弼和樊延。被流放的有一个：王胜。被贬的人有一个：耿宝。如果你认为严太后有意放这位严氏集团骨灰级人物一马，那就错了。耿宝在归国途中，严太后的圣旨到了，让他回朝廷。耿宝情知难免一死，选择了自己动手，被迫自杀。经过这次政治大洗牌，严氏子弟抢班夺权，朝廷大权都由严氏子弟垄断了。除了严显以外，严璟为卫尉，严耀为城门校尉，严彦任执金玉，当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样继邓氏集团之后，严氏集团彻底称雄朝野，权倾天下。可正当严氏集团春风得意的时候，一个人却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这个人就是少帝刘义。刘义原本是亲王，突然变成了皇帝，按理说应该高兴才对，可他却满面的愁容。原因是严氏集团的嚣张和跋扈让他感到太憋屈太压抑。都说少年不识愁滋味，他自从当了这个所谓的少帝之后，厄运接踵而至，整天愁容满面，整天精神恍惚，整天的折磨自己，很快就病了，接着就病危了。在少帝刘义病重期间，最着急的当然是严太后，他赶紧召集严氏集团骨干成员大长秋、江京还有严显兄弟，进行了一次秘密的会议。会议一开始呢，严太后就抛出了中心论点，少帝现在病情日益加重，一旦死去，天下会生出许多变故，现在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做好立祭祀人的打算。接着大家畅所欲言，最后达成了两点共识。第一，对济阴王刘保要高度重视，重点防备，坚决不能给他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第二，早做打算，从诸王子当中物色好新的皇帝接班人，避免临时抱佛脚的危乱。接着严氏集团就全面出动，开始物色新主。据说此后一则征聘启事风靡大街小巷，百姓直呼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只听说过征工、征兵、征收、征购、征婚、征税，没见过还有征皇帝的。少帝病重的消息早已在宫中传开了，有位担任中常侍的宦官孙成感觉到这是一次摆脱严氏集团控制的好机会，于是他马上进行紧急密谋，找了三个人相助。第一个人叫常兴渠，常兴渠是济阴王刘保的业者，孙成找到他，利用三寸不烂之舌进行了劝说，教会了常兴渠三个道理：一是废长立幼，取乱之道，济阴王是先帝嫡嗣，于情于理于法都应该由他来承嗣国统。第二，小人得志，君子道消，因为坏人缠线蒙蔽先帝，无过无错的济阴王才遭到废黜。第三，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北乡侯一病不起，正是我们反戈一击翻身的绝好机会。对此茅塞顿开的常兴渠当即表态诺。搞定了常兴渠之后，孙成再接再厉寻找第二个帮手中黄门王康。王康曾为刘保做太子时的辅使，自从太子被废，他也经常长吁短叹，愤愤不平，溢于言表。因此这回王康根本不用孙成多费口舌，听明白来意之后二话不说举手赞成。然后孙成开始寻找第三个目标，长乐宫的太官城王国。王国本来就跟孙成交情不错，现在孙成拉他下水，他连半推半就都免了，直接上演了投怀送抱。就在孙成紧锣密鼓策划密谋的时候，机遇降临了。10月27日，被立为皇帝不到一年的少帝病逝。这个时候的老佛爷严吉和严氏集团的大哥大严显和江京这个铁三角，按照原先制定的计划选择了重走长征路。首先是密不发丧，第二步是火速派人带着诏书去征召济北王和河建王等诸王的儿子入京，准备从中选立新君继承帝位。第三步是关闭宫门，屯兵防守， 加强宫内外的戒备，以防巨变。以延吉为首的铁三角奏出了精妙绝伦的三部曲，步步推进，步步为营。可是以孙成为首的四人组也不甘落后，他们在监视着严氏集团一举一动的同时，马上抛出一招胜负手，先发制人。11月2日，孙成带领骨干成员王康、王国，还有中皇门黄龙、彭凯、孟叔、李健、王成等，一共19位宦官，召开了一次动员大会。会议地点选择在济阴王所居住的德阳殿西中下。会上大家心照不宣地统一了思想，并且上演了割衣盟誓的一幕。2天后，也就是11月4日，孙成等人期待的天时出现了。京师及周围地区发生了地震。此时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孙成没有再迟疑，当天夜里把手下成员聚集在洛阳南宫的崇德殿。此时无声胜有声，孙成等人无需再说什么口号，就向着一个方向前进，章台门。此时章台门由严氏集团重量级成员江京和刘安、李润、陈达等人守卫。他们原本以为禁军在手，谁敢在他们这些太岁爷头上动土啊，结果被孙成等人打了个措手不及，不明不白就成了刀下之鬼。李润想反抗也是孤掌难鸣，很快就成了阶下囚了。孙成对他进行了劝说，坦白从宽者生，抗拒从严者死。李润是个识时务的人，赶紧举起了双手。就这样，孙成收服李润之后，一边留王康、李润把守禁军大门，断绝了宫中的延吉和外界的联系，另一边直奔皇宫的西中下，迎立11岁的济阴王刘保即位。刘保就是汉顺帝。紧接着，孙成来了个狐假虎威，通过已经即位的汉顺帝下令，命公卿大臣和虎贲羽林将士屯守南北两宫门户。这样一来，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军事要地的禁军控制权。直到这个时候，严太后吓得面如土色，不知所措。那就得看严氏集团大哥大严显的戏了。严显没有坐以待毙，而是选择了鱼死网破，请求严太后以诏书的形式找岳骑校尉冯师和虎贲中郎将严崇，让他们迅速赶往北宫北门朔平门，抵御和铲除孙成等人。严吉到了这种尴尬境地，没有拒绝的理由。而冯师接到严太后的诏书之后，立刻赶到了宫中。严显为了让他死心塌地地卖命，这么说的：孙成大逆不道，以下犯上，他拥立济阴王并非先皇之意，由天子喜寿为证。你如果能尽心报效太后，事成之后一定给你封侯。对于这番话，严吉当即附和：你如果能活捉济阴王，朕封你为万户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严吉原本认为冯师这个凡夫俗子肯定逃脱不了他的大力金刚手，事实上冯师当面表现得也很喜悦，甚至表态说一定不负太后厚望，保证完成任务。然后他请求回营搬兵前来护驾。对此呢，严太后为防生变，派严氏集团的另一个亲信樊登和他一同前往，明着说是协助，实际上是监督。可谁知冯师刚离开北宫， 就对樊登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你看那是谁来了。等樊登一看，风师给了他一刀。风师接着回到大营，是闭门聚首，宣布中立，来了个坐山观虎斗。这时候严显的弟弟卫尉严景从晋中去卫尉府征帅兵马，直赴圣德门，试图救援严吉。孙成听到消息，急忙以汉顺帝的诏书去召尚书郭震，命他立即抓捕严景。郭震身体不好，正在床上休养呢，听到召唤之后，带兵率领手下的羽林军就往宫里边赶。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好在途中拦截住了火急火燎的严景，结果把严景给生擒，押往廷尉大牢。当天晚上，严景就暴病死于狱中。失去唯一的最可靠外援严景，严基和严显已经是孤立无援，成了瓮中之鳖。第二天，已经稳操胜券的孙成采取了围而不攻的政策，首先派人到晋中向严基索要了天子喜寿，剥夺了太后听政大权，接着护送汉顺帝驾幸嘉德殿临朝听政，最后派御史带着皇帝的节钺收捕严显及他弟弟严耀、严彦等人。此时的严太后虽然心里边一千个一万个不甘心，但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选择屈服了，乖乖地献出了喜寿。接下来就水到渠成了，汉顺帝毫无悬念地入主嘉德殿，随后严显和他的弟弟严耀、严彦等人全都被打入了死牢，并且很快被送上了断头台，而他们的家人则通通被流放到彼境。而这正是当年严吉策划的大将军耿宝冤案中樊峰、谢运家人的流放之地，还真印证了这样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历史上称此事为夺宫之变。交出政权的严吉暂时得以保全了性命，但他却成了废后，居住地也由长秋宫搬到了冷宫，从此庭院深深，严家太后独自悲伤。第二年的正月初一，格外开恩的汉顺帝曾前去朝见严基。汉顺帝原本想以自己的大度给严基一点慰藉，可他没有料到他的造访给曾经的造反者严基带来的不是慰藉，而是温柔一刀。无言以对、无地自容的严基，在这次见面之后的半个多月，也就是正月十九，选择了无疾而终，留下了无尽的悲情。严基死后，汉顺帝把他和安帝合葬宫陵，算是给这位雄霸天下的太后最后的补偿和安慰。到这儿呢，严氏集团彻底烟消云散。在之前呢，咱们讲过第五轮这个人，他在汉章帝时做司空，新朝王莽时为郡吏，又为乡色夫，汉光武帝时京兆尹严兴召他为主簿，负责监督铸钱，永平年间到蜀郡做太守，后来再次担任司空。第五轮一生岗位变换很多，但无论在哪个岗位上，第五轮都严于律己，是一个为人正直、一心奉公、谨守节操的好干部，以廉洁勤政著称，深得人们的爱戴。对于第五轮的为人呢，也有人表示不满，有人说他太过虚伪，私下里议论他，就不信他只有公心没有私心。还有人造谣说第五轮是个两面派， 曾经殴打自己的岳父，还不让自己的兄弟和自己一起吃饭。问题一直反映到皇上那儿，对此呢，第五轮并不在意，而是一笑置之。有一次，一个挑战者主动上门，想找第五轮的难堪。他当着很多人的面问第五轮，都说你大公无私，请问你到底有没有私心呢？这句话表面看来很平常，但实际上却暗藏杀机。他把人置于两难的境地，如果回答自己没有私心，那么无疑就宣告自己是个虚伪的人，如果说自己有私心呢，那么又等于否定了自己的廉洁和清白。对于这样一个两难的问题，第五轮又该如何回答呢？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解行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官民知事务，越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几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有人找上门来问第五轮到底有没有私心。对这个问题啊，第五轮并没有像外交家那样用外交辞令来回答，或者说无可奉告。他做出了实事求是的回答。他说，先前有人曾送我一匹千里马，想让我举荐他当官，我出于公心拒绝了。我虽然没接受，每次三公选拔举荐官员的时候，我心里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想起这个人，但考虑到公平和公正，我始终没有推荐他。这是因为我的公心战胜了私心。我哥哥的儿子经常生病，我一夜前去看望十次，表示很牵挂，但回来躺下后却依然能够入睡，心里并没有多少牵挂。我的儿子生病时虽然没去看望，却整天晚上睡不着，无时无刻不在牵挂。这样看来，人怎么可以说没有私心呢？只要是人，私心总是有的。一点私心都没有的不是人，要么是神，要么就是虚伪的。利欲熏心的不是人，是没有进化好的动物。只有那些承认自己有私心，并努力克制自己的私心，尽量让公心大于私心的，像第五轮那样的人，才是正常的、高洁的、可敬的人。下面来说严氏集团倒台之后，以孙成为首的宦官集团这群接班人的私心。汉顺帝登上皇帝宝座之后，封有拥立之功的孙成10亿万户，王康、王国10亿9000户，黄龙10亿5000户，其余大多数十亿都是4000到4200户，最少的是魏蒙10亿2000户，还有苗光10亿1000户。他们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十九侯。此外呢， 汉顺帝还特许孙成他们可以娶妻纳妾，收养子嗣袭爵，可以说把功名利禄都交给了他们。几经沉浮，宦官集团终于拨开乌云见日，开始崛起。宦官专权的政治局面日渐清晰明朗，以后形成了这样一个怪现象：东汉中后期以来，每当幼帝即位，总有母后临朝，外戚辅政；当皇帝年长，又常常借助亲信宦官的支持来对付外戚，以夺回原本就属于自己的权势。而就是在这争和夺当中，有功的宦官也不是吃素的，他们成雷欲上天，垄断政权，操纵皇帝。直到这时，东汉皇帝这才悲哀地发现，原来他刚刚跳出一个智库，又陷入另一个魔咒之中，而傀儡这个词却如影随形，一直不曾改变。最终东汉王朝的大好江山，也正是在宦官和外戚两大集团的交替轮回当中，走向了万劫不复的不归路。话说汉顺帝上任之后，出于感谢、感动、感恩的心理，马上重用了孙成等19名宦官。他原本以为有了这帮宦官，自己就可以稳坐皇帝之位，没想到孙成等人的目标远不止财富、功名和地位，他们真正想要的是权力。他们的野心和严吉一样，只是把皇帝当成傀儡，他们沆瀣一气，最终想要实现的是王天下的目的。经常可以看到这么一个奇怪的场景，今天他们联合上书，以看似谦恭实则倨傲的态度跟汉顺帝商量说，某某不错，封他当个议郎吧。明天他们又联合上书，说某某很好，封他做个校尉吧。后来继续把上书进行到底，某某雄才大略，不提拔他对不起国家呀。身为一国之主，却受制于人，这种痛苦别人是体会不到的。长此以往，一向乖顺的汉顺帝不干了。是啊，高阳也有愤怒的时候，更何况汉顺帝不是羊，而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汉顺帝开始想办法思对策，摆脱宦官19侯的控制。想来想去，汉顺帝想到了移花接木。实施过程很简单，那就逐渐疏远孙成等人，重新提拔和重用新人，以此来打压和限制19侯。于是乎，一个叫张房的宦官开始发迹了，一跃成为皇帝身边大红大紫的人。朝中一切大事，汉顺帝都找张房商量，再做决定。对于汉顺帝的移情别恋，愤怒的孙成并没有发出无可奈何全落去的感慨，而是开始了他的拔刺行动。很快，孙成找到了一个绝佳的枪手，司隶校尉于许。于许被孙成拉下水之后，他可不是省油的灯，立马收集张房的罪状，然后上书弹劾。结果奏章到了汉顺帝那儿，如同泥牛入海，杳无音信。三番两次之后，孙成眼看这招含沙射影的效果不好，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直接上演了单刀赴会，找汉顺帝讨说法，劈头盖脸就上演了三问。第一问，陛下当初和我们革命的时候，认为奸臣是国家的祸害，现在即位了，反重蹈先帝覆辙，如此不伦不类为何？ 第二问，私底下为允许为国尽忠却受尽冷落，如此不闻不问为哪般？第三问，中常侍张房违法乱纪、贪污受贿的罪行为天下人共知，唯独陛下不知，如此不管不教为哪般？汉顺帝被他这三问问得汗流浃背，无言以答。就在汉顺帝选择沉默的时候，得势不饶人的孙成发表了逼宫式的总结陈词：近来听说星象有变异，说明宫中有奸臣，应立即把张房抓起来，这才符合天意，顺应民心。汉顺帝因为孙成有拥立之功，又慑于他的余威，只好把张房革官罢职，发配到边远地区，这才平息了孙成无尽的闹剧。到这儿，孙成等人的高压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可正是通过这件事，不甘受控的汉顺帝彻底下定决心，要清除以孙成为首的十九侯。都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何况是身为堂堂的一国皇帝，欲找你的罪过，那还愁没有理由吗？不久，汉顺帝以争功的罪名，将参与拥立的孙成等十九名宦官逐一罢免官职，流放于外。整个过程，汉顺帝采取的是剪其羽翼，各个击破的办法，打压进了十八名宦官，这才对宦官集团中的大哥大孙成下手。尽管孙成极力想反抗，但无奈的是他已经孤掌难鸣，而羽翼渐丰的汉顺帝又是有备而来，箭无虚发，孙成只好束手就缚，光荣地成为一介布衣。两年以后，尽管良心发现的汉顺帝又把孙成等人召回宫来，重新重用，孙成官拜骑都尉。可是呢，那只是汉顺帝玩的政策手法，作秀表演，没有实权的孙成等人最终安稳地度过了后半生，洛阳成了他们的归宿，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摆脱了十九侯，汉顺帝并没有因为可以毫无顾虑的亲政就一帆风顺，相反，他亲政的道路还是一波三折，内忧外患。对内，不但政治上涣散腐败，经济形势不好，而且老天也来捣乱。永建三年，洛阳发生地震，汉阳帝县裂。永建五年，洛阳发生了旱灾和蝗灾，其他十二个郡国也发生了蝗灾。以后风涝水旱时有发生，天公不作美。对外，永和五年，平息了十多年的羌族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革命。对此，汉顺帝进遣精锐兵力十几万人前往镇压。这次战争打打停停，战战和和，居然延续了十五年之久。十五年来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无数，而参战的将官们放纵不羁，贪污军饷，中饱私囊，士兵们却受尽虐待，历尽艰辛，白骨相望于野，弄得国怒人怨。原本就空虚的国库哪里经得起如此挥霍，结果是国力每况愈下，已经到了衰败的边缘。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对此不愿做奴隶的人民站起来了，以实际行动表达了他们的不满。从永和六年开始，广陵、江夏、南郡、益州、徐州等地相继爆发小规模的革命。虽然这些革命最终都被镇压了，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已经和这个衰败腐朽的帝国格格不入，背道而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的强烈不满为葬送东汉帝国埋下了伏笔，天下不太平。可这个时候，国家的兴衰已经不是汉顺帝仅凭一己之力就能力挽狂澜的，他只是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管理好这个国家。本着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原则，汉顺帝最初一手打造的宦官集团带给了他政治上极大的烦恼和痛苦。因此，当汉顺帝把十九侯赶下台的时候，他决定重走先帝们的老路，重用外戚。于是，在暂时稳定了国家局势的时候，汉顺帝马上开始经营真正属于自己后宫的一亩三分地。光阴荏苒，时间到了汉顺帝杨家元年，这是个莺飞草长的春天。在这个阳光明媚的春天，对于18岁的汉顺帝来说是双喜临门。汉顺帝首先为自己举行了盛大的成年礼，整个过程隆重而庄严，热闹而气派。其次，他开始选立皇后。这个时候，汉顺帝最宠爱的贵人有四个，号称四大名美。收到陈辽请立皇后的奏章，他一时不知道该选哪一位贵人入居长秋宫才好。一筹莫展之际，他突发奇想，想到了一个貌似简单公平的办法，抓阄。就是把他喜欢的四位佳丽分别写下名字，然后团成纸团放进一个箩筐，让人颠簸几次之后，由他闭着眼睛抓，抓住谁，谁就是皇后。应该说呀，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情况下，这样呢，也未尝不是好办法。但是当他把自己的这个想法告诉大臣之后，平时一向听话的大臣们像炸了锅似的，立刻引起了包括尚书仆射胡广和尚书郭虔、石常等人的反对。他们联名上书，中心思想只有一个，立皇后事大，绝不能靠这种儿戏般抓阄的办法。这个办法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显得很没有智慧，带有太大的偶然性，结果只能是瞎猫撞上死耗子，靠的不是实力，而仅仅是运气。建议的办法是采取三个优先原则，一是有才有德者优先，有才有德才是基本素质，这样才能保证皇后的贤惠。二是年长者优先，自古太子废长立幼，取乱之道，同样的道理，立皇后立年长的容易服众。三是美貌者优先，堂堂的一国之后，要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走得了高山，下得了水塘，这样才符合规矩。汉顺帝一听呢，觉得确实是好办法，有理有据，比较全面，也比较科学。很快，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选拔皇后的大考评开始了。汉顺帝担任主考官，朝中负责选拔干部的官员担任评委，母后担任特邀嘉宾。在这场才艺和德能勤绩大比拼中，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结果原本就是汉顺帝很中意的17岁的梁小贵人，凭借德才色三者兼备的优势胜出，荣登皇后宝座。色就不用说了，能参加终极比赛的四位佳丽都长得不能用美来形容了。梁小贵人 主要胜在德才方面。梁小贵人原名梁难，安定乌氏人，出身名门。安定梁家从东汉开国之初就已经显贵，何帝的生母就是梁难祖父梁雍的同胞姐姐，即后来被追尊为章帝恭怀皇后的梁贵人。因此梁氏门第属于皇亲国戚。梁难的父亲梁商爵封成氏侯，食邑五千户，母亲殷氏也是南阳新野的豪门。他的父亲梁商很有才智，而且诚实稳重，轻财户，不为富积，是一个廉洁的好官。梁难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累世显赫的望门大族的千金小姐。梁难稍稍年长就已经精善女红，又喜好读书写字，九岁的时候他就能诵读《论语》，所习寒诗也可略举大意，出语不凡。梁难还常常把古代烈女的图像放置身边，用以间接自己，作为学习的楷模。这一切使他从小备受父母钟爱。梁商曾对家里人说，列祖列宗积德行善，若能责备子孙，但愿此女能得到祖宗保佑。永建三年，朝廷例行选才宫人，给刚好13岁的梁难提供了入宫的机会。被选入的梁家女子照例都要经过叶廷城及相公的再一次审查和筛选，以便选出姿色端丽和法相者再送后宫，一宫登御，也就是侍奉皇帝。据说呀，当相公毛通见到梁难的时候惊的是目瞪口呆，回过神来之后连连拜贺，看您的面相啊，乃所谓日角宴月，实是贵极之相，我给官家择选的人多了，还从未见过像您这样的贵相，真是奇了。正巧负责天文历算的太史也奏称，世才占卜之兆得大吉之卦。于是梁难被选入后宫做了贵人。因为此时长秋宫虚位，贵人就是宫中地位最为尊贵的嫔妃。这次选美，梁商的妹妹也就是梁难的姑姑也一同被选入掖庭。大概是因为这一缘故，梁难在宫中被称为梁小贵人。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解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生活是一团麻，那也是麻，生命成的花。生活是一根弦，也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呀。生活是一条路，怎能没有坑坑洼洼。

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涵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两难进入宫里之后，他特别注意言行举止。据说呢，一进宫，汉顺帝就对他情有独钟。善解人意的他不仅不以为喜，反以为悲，总是苦口婆心地劝皇上多去关照一下其他的嫔妃。他经常这么说，团结是成功的基石，男人以博施为德，女人以不专为义。后宫佳丽如果能相互团结，并处妒忌之心，那么皇帝子孙肯定会很多。希望皇上能似云雨之君则，是冠羽之次序，平等对待其他佳丽，这才是国家的福气。这样的胸怀谁能比啊？这样的气量，这样的气魄，谁又能攀登得了呢？这样的人物想不脱颖而出都很难呐。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选拔皇后的办法效果很好，比单看谁长得漂亮，谁姿态妖冶，谁会哄皇帝开心要来得好。因为当上皇后的梁小贵人入居长秋宫之初，始终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从没辜负给他打高分的各位评委的期望。平日里他恪守妇德，虽然贵为第一夫人，但是为人低调，悉心照顾皇帝，对其他佳丽视若亲姐妹一般。每当天上出现日食和月食，本来是自然现象，他都主动检点，是不是因为自己的言行出现过失，最终成为母仪天下的典范。汉顺帝选了以后还得善后，马上给梁皇后的父亲梁商理路了，增加才艺，未加特进，还赐以安车驷马，拜为执金玉。两年以后，也就是杨家三年，汉顺帝给了梁商功名，拜他为大将军。东汉从窦氏开始，大将军位列三公之上，威权极盛。好在这个一跃而位极人臣的梁商并没有因此而嚣张跋扈，而是修德立功的为后，历史上称其为美存谦柔，虚己尽贤。每遇到饥荒年景，他就让人用车拉着粮食到城外去赈济贫馁百姓，对于家族成员也能有所管教，未曾以权胜干法。京师内外对梁难的父亲梁商是颇有赞誉。可事实证明呢，梁商的所作所为都是无用功，因此他的善行和功德很快就被他的儿子梁冀挥霍殆尽了。这位名副其实的富二代梁冀，绰号梁三多，一是生得怪，耸肩尖头，横眉竖眼，这种样子看起来比较阴毒，还是个结巴，跟他说话属于舌尖上的浪费。二是心智高，很有心计，玩起阴谋诡计来很有一套。三是手头闲，平日里游手好闲，蓄饮豪赌，弹棋踢球，斗鸡走狗，无恶不作，横行市井，活脱脱的洛阳一市井恶少。 其实往上追溯几代呢，梁家没出过什么恶人。他的高祖父叫梁统，也曾是王莽时代的一方军阀。光武帝刘秀当了皇帝，梁统就归顺了朝廷。这个人性格刚毅，对法律有研究，主张严刑峻法，多次提出扩大死刑的范围。刘秀个性宽容，没听他的话。梁统的儿子梁松娶了刘秀的闺女，二儿子梁耸的两个闺女被刘秀的孙子汉章帝选入宫中做了贵人，其中一位生下了汉和帝。汉章帝的皇后姓窦，出自刘秀重臣窦荣一脉。窦皇后生不出来儿子，对梁贵人的这种特异功能非常气愤，认定那是伪科学。梁贵人听说自己不慎研究了伪科学，当然害怕，就寻求解决之道。窦皇后把孩子抱过来了，就算是我生的吧。没过几年，为除后患，窦氏家族捏造罪名把梁耸抓进了大牢，后者就在那里安息了。梁贵人目睹人生无常，抑郁而死。窦荣和梁统当年在一个战壕里打仗，后人却你死我活。梁耸这个人读书多，又有才气，很自负。路过屈原投江的地方，他用绳子系块黑石头扔下去以示悼念。这么一个文雅的人，因为得了外孙而送命，肯定会发出杜甫一样的感慨：信之生男恶，凡事生女好。汉和帝即位，窦皇后成为皇太后，报应来得比较快。窦氏家族从科学领域向政治领域一路挺进，图谋政权，结果被悉数拿下。这时候梁家的后人开始上访，要求平反。和帝听说自己的亲妈不是亲妈，也来不及问爹是不是亲爹了，三下五除二追尊梁贵人为皇后，活着的人封侯加官，梁家开始了复兴。到了汉顺帝时候，梁耸的孙子梁商遭遇了他爷爷的命运。因为女儿和妹妹被选入宫中，一个当了皇后，一个为贵人，梁商被拜为大将军，也就情理之中了。官二代梁冀因为家庭背景不一般，他的仕途飞黄腾达，其貌不扬的他先后担任黄门侍郎、侍中、虎贲中郎将、步兵校尉、执金玉、河南尹等职务。但身为纨绔子弟的他，明显属于为官不仁的人，是典型的坑爹代表。他的父亲所做的好事善事，在他的努力之下都付诸东流了，气得梁商只想吐血。事实证明呢，梁冀不但坑爹，而且害爹，他的老爹很快就一命呜呼了。梁商临死的时候把儿子梁冀叫到跟前，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要厚葬，不要开追悼会。梁冀就说了，爹你放心吧，我会继承你的衣钵的。梁统的刚正，梁耸的博雅，梁商的谨小慎微，被梁冀完全给抛弃了。梁氏家族的基因到这一代发生了突变。梁商死了，梁冀却笑了，原因是他的父亲尸骨未寒，汉顺帝就非常顺从地让他继承了梁商的大将军职务。随着新梁大将军的诞生，东汉长达20多年的噩梦开始了。随后他的弟弟梁不疑也被提升为河南尹。汉顺帝因为处事太随意，决策不够果断，把国家弄得一团糟。就这样，随着梁难入主后宫为皇后，梁氏家族的势力一日千里。后来梁难一家创造了一项历史，成为东汉历史上 把持朝政时间最长的外戚。汉安元年，汉顺帝为自己的一生做了最后一次表演，召遣八位使臣巡视天下，伐成奸佞，奖谒轻忠。这八位十城八郡的使臣大多是天下闻名的宿儒，只有张刚年纪最轻，官位最低，其余七人受命上路，唯独张刚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慨然说道：“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于是他立即上奏，参大将军梁冀肆无忌惮，贪污受贿，多数产于陷害忠良等15项大罪。上奏之后的结果，京师震悚，百官惴惴，可汉顺帝给予的处理却是不了了之。建康元年8月，年仅30岁的汉顺帝在玉堂前殿驾鹤西去了，留下东汉这一烂摊子，让后来的皇帝们头疼去吧。汉顺帝死了之后，继承者又成了一大头疼的问题。要知道当时皇后梁难没有儿子，其他嫔妃所生的儿子又很小，远远还达不到主宰天下的实力和能力，但这却正是梁皇后所期待的。她很快化悲伤为力量，睁开慧眼，选拔汉顺帝嫔妃中的儿子为皇帝人选。很快梁皇后把目光停留在了虞美人身上。虞美人不但人长得美，生的儿子刘秉也美，更重要的是这个美少年还小呢，小到才2岁，还处于抱在怀里的阶段。但这对梁皇后来说却是天赐良机，她大手一挥，这就是皇帝的不二人选。就这样，刘秉时来运转，被立为太子，即位后是汉冲帝。从此刘秉的噩梦就开始了，因为他坐上的不是皇帝宝座，而是烫手的炉子。好心的梁难并不把他当成皇帝来看，而是当成枪手，当成傀儡。梁难很快以嫡母的身份被尊为皇太后，开始垂帘听政。温柔敦厚的他终于露出了真面目，大权在握，高高在上，不再谦卑礼让宽厚感恩，而是毒辣野蛮，独断专行，凶残霸道。他立即让他的兄长大将军梁冀参录尚书事，极力打造梁氏集团，开始了东汉王朝又一轮的外戚专政之旅。梁太后执政以后，考验马上就来了，给刚刚荣誉上宾的汉顺帝建皇陵。自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开始，汉朝形成了这样的制度，那就是新皇帝一旦即位，在治国的同时还得干一件大工程，那就是为自己修建陵墓。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也同样如此，可是呢，到了汉顺帝这里，这项制度却突然终止了，他没有为自己建皇陵。或许他继位之后正为此权无计可夺回的发愁呢，哪还有心思考虑这些身后事啊。可天有不测之风云，30而立的他却来了个归去来兮。汉顺帝驾崩了，他的皇陵还不知道在哪儿，梁太后只好马上进行亡羊补牢，给汉顺帝临时找墓地。本着就地原则，墓址就选择在洛阳边儿。墓址要求只有一个条件，那就是风水好。洛阳是一国之都，周边的土地都是稀有之物，想找风水好的土地那是难于上青天了。可梁太后开口了，更何况这是为一国之君找墓地，所以尽管土地稀少， 但正像鲁迅说的那样，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会有的。最后总算在洛阳西郊挤到了一块各方面条件都还算可以的风水宝地，平民公墓。什么叫平民公墓啊？说白了，那就是老百姓的坟地场。因为这平民公墓自然有很多的小坟墓，梁太后可不管这么多了，马上对民众下达了迁坟令，3天之内把这里的坟墓全部移走，而且是无偿的。什么叫无偿呢？那就是不要说补偿费，就连基本的搬迁费、重新安葬费、人工费通通没有。面对朝廷这样赤裸裸的占有，当地民众自然不满，因此很多人都对梁太后的武断专行选择了怒而不尊。结果3天过去，平民公墓的情况可以用纹丝不动来形容。面对这些刁民的所作所为，梁太后没有选择姑息迁就，立刻怒发冲冠，即拔出这些平民坟墓，然后就开始皇陵工程的建设。祖坟被拔了，洛阳的老百姓个个怒气冲天，但都是敢怒不敢言。是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天下是帝王的天下，就算梁太后的所作所为过于残忍，过于恶毒，那又如何呀？他们只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一个人挺身而出，怒形于色的来了个为民请愿。这个人就是尚书栾巴。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个时候，栾巴的不识时务让梁太后怒不可遏，马上以大逆不道之罪将他判处死刑，缓期1个月执行。这就叫枪打出头鸟，把栾巴从天堂打入地狱之后，在梁冀的日夜督促之下，汉顺帝的献陵工程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只有10来天，高8丈有余，占地面积20顷的墓园就宣告竣工了。随后，梁太后为汉顺帝举行了盛大的安葬仪式。据说下葬的时候呢，下雨是非常吉利的事儿，是后人有福的意思。古人美其名曰发后雨，据说刘邦下葬时就下了这样的发后雨，随后他的曾孙汉武帝开创了汉朝盛世。当然，汉顺帝下葬时没有下雨，而是地震。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原本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可这个时候的梁太后和梁冀因为做了亏心事，对地震的事很震惊，迷信地认为这是老天对他们的谴责。为了防止出现鬼敲门的后果，赶紧下了命令，释放栾巴，大赦天下。西方有句谚语说，离罗马越近，离上帝越远。因为罗马本是天主教廷所在地，而和欧洲其他地区相比，这里的民风蛮横狡诈，治安恶劣，丝毫都不像天堂。同样的道理，离洛阳越近，离上帝越远。这个时候的汉朝呢，在一个接一个的外戚专政之下，这个腐败无能的政权越来越让民众反感和不受尊重。因此，在地震发生之后，梁太后只是大赦，释放囚犯，并没有对民众支援，提供物品、食品救灾。民众采取了自救，通过地震造成的裂缝冲进了县陵，哄抢陪葬品。天怒人怨的民众上演的完全是一出现实版的盗墓笔记。 可怜的汉顺帝刘保刚刚入土为安，又恢复了赤裸之身，上演了五倍之闹剧，被刨除坟墓，被抢光陪葬品，被曝光金缕玉衣，被停尸荒野，被路人免费参观。大汉的法律规定，敢偷盗皇室物品者一律杀无赦，敢擅自在皇陵区内动土者更要诛灭九族。可是呢，此时的梁太后忙于自己的权力争夺都来不及，哪还有心思管这些身外事啊。于是乎，一边本着法不责众的原则，虚张声势地派人去追查一下，作秀给天下人看，另一边再度采取亡羊补牢之举措，在百姓把县令掀个底朝天之前，派人重修和保护县令。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咿呀，我宁醒悟，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梁太后又派人重修和保护县陵，为了防止派出的人出现监守自盗的情况，梁太后选这个护陵使者的时候实行的一票否决制，首先把中原人给否决了，原因是中原人都不老实不靠谱，把目标转向了边疆人身上，他觉得边疆人心善厚道，是护陵的最佳人选。梁太后采取了公开招聘的方式，在边疆人群当中招聘护陵使者，有三个条件：一是品德好，能做到洁身自爱廉洁奉公；二是武艺好，能够制服武装盗墓集团，能胆大心细，不惧鬼吹灯的枯燥生活；三是管理好，土木建筑工程毕业的拥有优先权，能管好施工队，能把陵墓建造得富丽堂皇。让梁太后感到意外的是，招聘广告刚一下达，凉州武威郡就推荐了一个人才。梁太后高度重视，一考验居然发现这个人全都符合三个条件，不由得发出感慨：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个人叫段炯，举孝廉，为人行侠仗义，嫉恶如仇。他有一个绰号叫做十全十美。这个段炯拥有至孝、淳朴、有道、贤能、直言、独行、高洁、至直、清白、敦厚这十大特点。也正是因为这样，梁太后立刻封段炯为县陵元丞，让他全权负责汉顺帝陵园的修缮和治安。段炯上任之后，一边抓紧工程建设，保质保量地完成陵园的修缮，另一边大力开展扫黑除霸行动，肃清县陵周边的黑恶势力。这双管齐下，效果是看得见的。很快陵园修缮得焕然一新， 治安也取得了良好成效。梁太后对他赞不绝口，马上又给了他一项新任务，帮助年仅两岁的汉冲帝预造新的皇陵。吃一堑长一智，汉顺帝让梁太后吃了临时抱佛脚的亏，这一次自然要未雨绸缪。考虑到洛阳城边的土地确实金贵，于是汉冲帝的陵墓选在汉顺帝的县陵内。二十顷的地呢，浪费也是白浪费，不如再建一个陵中陵，一来省得招来非议，二来例行节约。于是乎，护陵使者段炯又开始新一轮的工作了。正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盗墓风波告一段落的时候，边塞又起风云。首先是西北边一直不安分的羌人来了个第二次革命。三年前，也就是公元141年，当羌人第一次革命的时候，东汉政府派出平乱的是征西将军马贤。马贤带领着10万精兵西征，去时鸟啼鸣，壮志凌云，归时花溅泪，惨遭屠龙。马贤父子三人阵亡，10万大军就剩下几千人回来。这让羌人仿佛向黑夜当中看到了光明，信心更足，野心更大，脚步也更快了。深入渭河平原，偷袭长安城，大有不可一世之气概。东汉政府为此派出了很多大将平乱，但结果都是无人能略羌人其英。时势造英雄，这位英雄就是护羌校尉赵冲。因为赵冲的出现，不可一世的羌人在连吃败仗之后，终于发出了汉山易，汉赵家军难的感慨，于是选择了归隐。而此时汉朝的局势每况愈下，羌人抓住这个时机再度兴风作浪。梁太后当仁不让地派赵冲出马了，想让他再展雄风。可是呢，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赵冲的手下叫做赵玄，来了个胳膊肘往外拐，叛投了羌人。手下干出这一等大逆不道的事儿，赵冲很是窝火，立刻带领大军去拦截马玄，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给天下人一个交代。可这个时候的马玄既然选择了一条道走到黑，自然会有所防备。羌人早就派大军前来接应他的到来。结果赵冲火急火燎地赶来找马玄讨说法，遭遇马玄和羌人联手布下的迷局，最终全军覆没。赵冲也来了个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马贤和赵冲以同样的方式以身殉国之后，东汉政府知道光凭武力很难摆平羌人了，所以在硬的不行的情况下选择了柔，用金钱美色等糖衣炮弹让羌人退兵，以纳贡的方式暂时稳住了贪婪的羌人。稳住了羌人，实权在握的梁冀开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握手中权。他利用手中的权力铲除异己，培养亲信，在朝无恶不作，当真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有个叫黄甫圭的大臣，本着忧国忧民的原则，在梁难面前打了梁冀的小报告，委婉地劝梁太后严加管束梁冀，让他多行善事，少去游乐，不要做房书之类的。结果梁太后对他的小报告不以为然，淡淡地说了一句，我知道了。梁太后这算是对黄甫圭客气了。俗话说子不教父之过，在梁太后这儿 那就是凶不仁昧之错。可现在梁太后那是国家掌握实权的一把手啊，皇舅梁冀岂能是黄甫圭这样的无名小卒可以亵渎和玷污的？因此梁太后有意放了心直口快的黄甫圭一马。但是得知此事的梁冀知道之后，他却不干了，充分发挥了他残暴的本性，对黄甫圭进行了拍砖游戏，结果砸得黄甫圭是遍体鳞伤。出乎黄甫圭意料的是，正当他还在活着的时候，傀儡皇帝刘秉却来了个好死。永嘉元年正月，即位不到半年的汉冲帝死了。汉冲帝刘秉死的时候还不到3岁，即位不到半年，果然对得起他的谥号当中的冲字。朝中很多大臣甚至连他的面都没见过，发出恨不能相逢的感慨。其实就在汉冲帝刘秉眼睛一闭不睁的这段时间，梁太后和梁冀等梁氏集团却正紧张地忙碌着，他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新的太子。的确，此时汉安帝的骨肉仅仅汉冲帝刘秉这一脉相传而已，刘秉有个三长两短，那就只能从先帝旁系当中选皇帝了。于是呢，梁冀很快按照梁太后的要求，从众多诸侯王当中选来了2位小王子，他们都是汉章帝的玄孙，乐安夷王刘宠的孙子，一个是渤海孝王刘弘8岁的儿子，还有一个呢是18岁的清河王刘算。按理说刘算都成人了呀，梁冀不会是脑残了吧，把他纳为候选人，一旦选上那不是拆自己的台吗？事实上呢，梁冀这么做是有不得已的苦衷。刘算知书达理，才华横溢，办事老练果断，举止文雅有度，在宗亲当中是典型的后起之秀，享有很高的威望。梁冀把他选为皇帝候选人，只是为了作秀的需要，只是为了堵住天下众人之口。而8岁的刘纂才是梁太后和梁冀早就商量好的新皇帝了。果然，新皇帝的2位人选刚刚出炉，汉冲帝就挥了挥衣袖，带着鼻涕眼泪到另一个世界去了。为了达到自己的期望和目的，梁太后决定重走长征路，学严太后当年的方法，对汉冲帝暂时不发丧。对此呢，太尉李固进行了坚决的反对。他说，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汉冲帝虽然年幼，但也是天下名分，有天子之称啊，怎么能掩盖真相呢？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当年秦始皇死于沙丘，先皇汉安帝驾崩，严太后密不发丧，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害人先害己。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为了避嫌，请太后速速发丧。那么这个李固究竟是什么来头呢？竟然敢如此不识时务。李固是汉中南郑人，永元8年生于一个官僚家庭，他的父亲李台常与河图、洛书、风星之学，汉安帝时做过太常司空，少帝时做过司徒，曾参与拥立汉顺帝的谋划，因为有拥立之功被封为摄都侯。可出人意料的，他却婉言拒绝，理由是臣本布衣，不适当官。和他父亲的低调隐忍相比，李固表现得更为另类。首先是长相奇特，他 他的额头上有像顶足一样凸起的骨头，脚底下踏着龟状的纹。其次是心智奇特，他自少年时代起就胸有大志，虽说是一个贵族子弟，却毫无纨绔子弟的习气，是个典型的无好学生。好读书，为了求得知识，他经常不远千里跋山涉水地寻访名师，研究学问，研究人生。二是好钻研，他的知识面广，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博古通今。三是好谦虚，在太学里也从不因自己是大官员的子弟而傲视同窗，同学们跟他多年共学，都不知道他是朝廷大臣李台的儿子。四是好结交，他结交四方有志之士，很多读书人慕名而向他求学，但他却做到了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所以很快他声名远播，京城的人给出了最高的评价，又出了一位李公。第五是好志向，他不急于功名，当时的司隶校尉五次推举他做校廉，益州刺史又举他做茂才，他都没有答应和接受。有的官府连连招他去做官，他却托病推却。他不愿意在学业未成之前过早地踏入宦海。他虽然不急着去朝中做官，但他还是始终牵挂着国家大事，对于当时外戚宦官的专横造成的腐败更是忧心忡忡。王纲实坠，善政不行，每每想到这些，他心里就难以平静。到汉顺帝的时候，李固已经是三十而立了，是该参与朝政的时候了。永和年间，荆州盗贼风起，好几年都平定不了，朝廷就任命李固为荆州刺史。李固到任之后，派遣官吏慰问境内，化解盗寇之前所挑起的争端，让他们改过自新。于是盗贼的首领夏密等人聚集其他的盗贼首领600多人，自己捆绑着前来自首。李固都原谅了他们，放他们回去，让他们自己互相召集，开始威严法令。半年之间，其余的盗贼纷纷归降，荆州恢复了和平，他也很快从荆州刺史荣调到京城为大司农。那时候梁冀的父亲梁商实权在握，是朝中真正的摄政王，并精心培植梁家势力。原本一直淡泊名利的李固，这时候却追逐起权力来了，为国为民，臣之大者。嫉恶如仇的他如何看得惯外戚专权的局面呢？又如何能让这黑恶势力一直把政着朝廷呢？为此，他一方面在勇于参与朝政的同时，另一方面力劝一些有识之士不要畏惧黑暗势力，不要低头，不要退缩，要有信心，要有壮士断腕的气魄。对此，李固来了个投石问路，向汉顺帝提出聚集贤士的建议，理由是气之清者为神，人之清者为贤，要想治理好天下，就必须得到才干之士的辅佐。汉顺帝很重视李固的建议，很快就批准了。大将军梁商见状，也来了个顺水推舟，为了掩饰外戚专权的真相，对李固的举动显得很配合的样子。可是呢，梁商征召的所谓天下名士大多名不符实，有滥竽充数之嫌。对此，李商却真抓实干，任人唯贤，尽招天下才俊之人。其中江夏的黄琼最为李固所钦佩，于是他派人送了一封聘用证书给黄琼， 可是黄琼知道这时候朝中已是一片黑暗，不愿意趟浑水，但又不好直接拒绝，只好回了一封书信。信中很简单明了，只有三个字，在路上。对此呢，李固为了打动黄琼，马上写了封信给他，分为三层意思。一是人生如白驹过隙，应该做一番济世安民的事，现在正是时候。第二，有史以来清明政局少，混乱的时候多，倘一定要等尧舜那样的圣君，有志之士就永远没有做事的时机了。第三，坚直的东西容易断裂，洁白的容易玷污。阳春之曲虽然高雅，但喝的人少，名声大的人很难做到名实相符。近来有些被朝廷征召来的人，不是名声太盛，就是纯道虚名。但愿先生深谋远虑，大展宏图，不负众望。李固言行一致，他对黄琼的要求也正是自己所要身体力行的。对此黄琼感动之余，不远千里进京为官，只为了李固的期盼。一到京城，经李固的极力推荐，黄琼就得到了仆射的官职。为了达到聚集贤士的效果，李固聘用南阳的樊英、广汉的杨后、会稽的贺纯，用大夫的礼仪接待他们，同时推荐了陈留的杨伦、河南的尹存、东平的王胆、陈国的何林、清河的房直等人，因而全国山野幽人、智树之士无不振奋，乐意为国效力，四海信心归服于圣德。杨家二年，连续发生了地震、山崩、火灾等异常现象，朝廷为此很是惶恐，特下诏书要求人们指出时政弊端，提出良策，结果却是无人应征。对此呢，公卿大臣们一致推举李固为出头鸟，前来献策。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现在呢，我们的国外的朋友啊是越来越多，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您现在走在街上，到商店里看一看， 可不是， 许许多多的国际朋友 啊 都来到了我们中国， 是 有的在投资，有的在访问， 是 这样给我们每一个公民提出了一个要求。 什么要求？ 要懂点外语啊。 对了， 是吧，要学习外语，更好的促进互相的了解， 是 友谊、团结、旅游年都需要我们公民掌握好外语，这样呢进行交流啊，进行接触呢就有极方便的条件。 每个人都应该学的， 都应该学啊。 对 啊，您打算学吗？ 是我打算学、 打算学，您可以回去好好学一学。 是 啊， 学是学啊，我就是找不到老师，不知道跟谁学。 跟我学？ 跟你学？ 跟我学就行。当然我会的不多。您别看不起，会的不多。 你会多少个国家的语言？ 也就七十多国吧。 什么？七十多个国家？ 你别瞪眼睛，七十多国呢，有的说的好一点 哦， 有的说的不好一点，就会几句的。 哎，那么你说的最好的是？ 是最好的 啊？ 怎么想就怎么 啊？ 说的那个、 啊？张嘴就来的？ 那是中国话。 废话 啊！ 那中国话我还能说呢。 那你问呢？ 刚才说的不是外国话？ 外国话 啊， 多了 啊， 大语、英语、 哦、 日语 啊， 西班牙语、越南， 这样吧，多了我也记不住。 嗯， 你呀，先教给我几句简单的， 简单的 啊，几个国家的语言就可以了。 你，我跟你讲吧。 嗯， 你想学哪国的？你先说说。 我想学，比如我想学英语。 英语最普遍了 啊， 英语最普遍。 英语我见到外国朋友来了以后 想说话表示表示， 哎，我跟他说

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恩乙酰地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冬病夏治。天气热了，谁去讲这个关节病啊？没人去讲。为什么呢？那夏天了，天暖和了，即使有风湿病啊、关节病啊，但难受的程度的大大降低了。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所以大家有时候听，哎，挺现实的，而且还特别超前。他不是等矛盾发生了痛苦了，那时候大家特别认真听，因为他正受罪啊。但是我们超前，为什么要超前？你是一个导向啊，是吧？要引导大家啊，干什么呢？啊，去预防。我们既然了解了他这个规律啊，这个现象，这个规律，我们要利用这个规律啊，就是借天时啊。很多人可能注重了冬病夏治几个方面嘛，我们现在讲的是风湿病、关节病，所以这就是一个引导啊，引导大家。所以聪明的人听明白了，所以我们把这个道理也跟大家说了。光说道理还不行，有的朋友引起了重视了，那我怎么办呢？好，我们就告诉大家怎么办，把道理要给大家说清楚了啊。养阳，阳在我们身体是干什么的？你这个风湿病啊，什么叫风湿病？就是自然界的风寒暑湿燥火入侵了。怎么入侵了？通过我们皮肤啊，入侵到我们皮肤啊，入侵我们的肌肉啊，严重的入侵到什么？我们筋骨。你看有的人泡完脚说，哎呀，那个凉的还从骨头里冒的凉风，你看看怎么样。这就是借天时把侵入这些外邪怎么样散出来了。你看散出来了之后，经络也通了，气血也循行了，胳膊腿也灵便了，也不难受了，什么酸啊、麻呀、胀啊、痛啊，什么行动不便都解决了。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给大家啊做了讲了那么多的道理，哎，我们有微观的说这些病，提到这些病我们还给大家分析。你比如有风的，风善行数变呢啊，在人的这个临床症状体会是什么？发痒啊，啊串呐 啊解决这个呢，你就必须得解决什么了？解决要活血息风，哎，把血活起来。如果你失重，那你失重了，你要解决什么呢？健脾利湿，脾主运化水湿嘛，哎，你把脾的功能哎增强了。说我寒，风湿寒嘛，我遇冷加重，哎呀，我不能沾点凉的，我不能吃点凉的啊，一凉我就哎就难受，增加了。哦，这个呢，应该从这个阳。去助阳去，去养阳去，去通阳去。这风湿寒给大家说了，而且呢，从哪方面调？应该调什么？哦，有的需要调气血，血活风自灭；有的需要调脾胃，脾主运化水湿；有的需要调阳。那么你阳气旺了，是吧？那寒气就散了，就温暖了嘛。所以我就说了，你摸一摸，人全身的温度应该基本上是一致的。你看有的人膝盖哇很凉啊，那说明你膝盖就有问题了。所以你年轻时候膝盖凉点，你没感觉到什么，嗨，我也能走，我也能蹲，也能起，他就没有意识到哟，你这儿凉了。凉了告你什么了？告你这儿血液循环不好了，经络堵塞了，没有人引起重视啊。等到什么时候这腿出现故障，走不能走，蹲不能蹲。实际上呢，我们这身体早就给你信号了啊，我们是把这些知识给不断的给大家输送，哎，让大家明白这道理。哦，啊，我年轻时候就感觉到，哟，怎么膝盖凉啊？哦，引起重视啊！我今天听广播了，这样的气血它不过是凉，它的后果是什么？所以说大家对它的严重后果不清楚，所以他就不害怕，所以他就不重视。如果你把这个道理给他讲清楚了， 说你现在就发现膝盖凉，说明了你的经络不通了，气血不行啊，日后造成什么严重后果，他这个膝盖是提前老化。我想把这些方法跟大家说一说。你比如说属于金的，我们除了啊，为什么让红花泡脚啊，红花活血化瘀啊，久病必瘀嘛，你不管是寒呐，你不管湿啊，你不管摔伤啊等等，它都会造成什么，造成血液循行不畅，淤血嘛。这样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吃红花活血化瘀，给它散开这个瘀。除此之外呢，然后我们刚讲到，如果风侵袭了我们什么呢，侵袭了我们的筋，那你看不，我刚才说了吗，说这个膝盖在中医来说，你这个膝盖就是属于筋啊。在现代医学啊，就跟你说，你看你一拍片子，你看吧，骨质增生了吧，是吧，你看骨与骨之间没有间隙了吧，软化了吧，啊，退行性病变了吧，增生了吧，那中医有中医的认识。所以为什么要及时把这些风寒湿要排出去啊，血液经过通畅了，气血循行了，它不容易老化。所以有时候呢，50多岁我怎么就老化了呢，他不知道为什么。清理体内垃圾是咱们自然法医的优势和特色。所以这个呢影响到筋啊，我们有生筋草，你红花泡脚的时候加上生筋草啊，又说哎呦我的影响关节了，影响骨头了，都增生了，好了，你加透骨草，把这个生筋草啊、透骨草啊、红花呀 啊那个纱布啊，把它包裹起来煮嘛，煮完用这水呢，哎，我们就可以泡脚。有说我手关节还不行了，我手都变形了，手啊麻呀胀啊，那关节都粗了啊，那你先泡手，泡个10分钟就行了，泡完以后然后用这水呢啊再泡脚啊，这不就行了吗，啊，生筋草和透骨草啊，加上红花。那个布袋干什么呢，哎，这个布袋你就可以用了啊，你不说你膝盖不好吧，啊，你把这个布袋敷在搁在上膝盖上，脚底下泡着脚，然后膝盖上搁上这个布袋，布袋上面呢给它包上啊，拿个塑料是吧，包裹严了啊，保温呢，这个效果就快了，因为底下泡着，哎，膝盖这热敷着啊。我们为什么要讲膝盖，临床我们讲三观病，咱们讲这个节目你得贴近实际，贴近健康，贴近的临床人们这些常见病所被这些所困扰而造成的痛苦，我们要着重于这个。泡20分钟，我泡，现在天热了，它泡的时间就短一点了，是不是啊，短一点，天凉的时候我们可以泡半小时，可以泡40分钟，泡多少时间都得看你自己的情况，泡到什么程度是吧，泡到四出汗不出汗啊，你就当时受了寒了，那你就泡出汗来，这些东西啊很细致啊。我们讲一般的原则啊，叫什么原则，哎，就泡出，哎，微微的，你说出汗吧它没流下来，你说没流下来啊，身上还潮乎乎的，呵呵，这是一般水平。说我今天啊突然受了寒了，那你就泡是吧，你就别讲半小时40分钟了，你就得把这些当时受的这个风寒一下子就给它排出来。所以这个东西看似很简单，用起来又非常的灵活。所以这个灵活你怎么说呢，啊，你只能通过我们这个讲这个，哦，大家明白了，这自然，自然什么叫自然，每个情况不一样是吧，你现在气候那么热，你是吧，你就不能泡出大汗淋漓来了，那会伤身体呀，那所以那时间就短一点，温度呢也低一点。所以大家我们再提醒一点，它四季养生虽然都是泡脚推肚，但是它们的含义和作用不尽相同啊，这个方法啊它都有所改变。你这时候你连续的听过来之后，你就感觉到，哦，原来如此，是不是这意思。这我们就说的手膝盖，那么你泡脚的同时我手上有毛病，这时候呢你做手上的按摩，这效果就非常不错了啊。你泡脚的同时，这个膝盖捂着生筋草、透骨草、红花布袋，然后你的手别闲着，充分利用这个时间做手上鱼际穴，鱼际大鱼际嘛，这大手指这个，那你有哮喘的朋友，冬病夏治嘛，其中包括这个咳喘呐，啊，你泡脚同时 你去按男孩，那个效果就快多了。你要结合着组合嘛，啊，要打一个组合拳，啊，我们现在给大家讲就是一个组合，啊，这儿泡着脚，这儿捂着膝盖，是吧？这儿坐着鱼际穴，用一侧的大手指圈过来，用这指尖，按另一只手的鱼际，啊，从鱼际穴往前推，推到呢你这啊大拇指的关节，哇，一推这关节很痛。好了，你有慢性咽炎，你看简单吧，它又能预防，同时还能查病，啊，这样你按呢，底下泡着脚，这儿坐着，效果特别好，啊，这做完之后呢，就刮指根，啊，刮完指根以后呢，再做这个小手指，啊，这一侧，啊，它既不在手心，也不在手背，哎，在侧面，啊，这个侧面是按摩管什么用啊？这儿有颈椎，啊。颈椎完这儿有什么？有腰椎，到指根，小指根这地方，这还有夜尿点。你看这一刮管三个，是不是？啊，为什么提这个呢？就是你看，有人有腰椎病，同时呢，啊，他没考虑到你腰椎会影响颈椎，他没考虑到，有颈椎病他会影响腰椎，它是一根骨头啊，啊，一根骨头，你看有的人是不是？啊，颈椎摔断了，怎么着？下肢瘫痪了，是不是？哎，你就知道哦，人呢，就中医讲吧，人是一个整体，是吧？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翻过来呢，还有啊，啊，翻过来有闪腰点，原先呢是闪腰岔气儿啊。所以有人说，哎，我按完之后呢，我不是闪腰岔气儿，我最后按我腰，哎，疼痛也减轻了，啊，那不挺好吗？哎，所以我们也把它呢作为常规的养生保健。手上的草。 好，上半时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是以云南名贵三七、优质银杏叶、菊花等为主要原料，经制备确保了三七银杏叶、菊花的有效活性成分，精制而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祥康牌三七银杏茶配方科学，生产工艺先进，保健功能确切，色泽好，口感好，是一种理想的保健食品。喝祥康三七银杏茶，走人生祥和健康路。喝祥康三七银杏茶，祝一生祥和，祝一世健康。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处于缺氧环境者，本品不能代替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好的，咱们继续 啊。那完了这个闪耀脸油还有什么呢？八节啊，八节，你要按八节的时候你还有什么吗？还有手麻吗？手胀吗？手疼吗？没了。还有肩周炎吗？没了，是吧？你不要等有了，你顺便泡脚的同时你就做这个，是吧？有没有你提前做嘛，是吧？人在自然界免不了入侵夏天受点风啊，吹个电扇进了凉屋子啊，一冷一热啊，免不了啊，因为它毛孔都开着了啊。但是呢啊，你随时我清理，我不让你在我身体内子安营扎寨，然后你有这个意识，人家并不都日积月累的，今天受点风，明天找点凉，是不是？后天又受点累，哎，它是混杂式的，真正的单纯的没有，哪有那么单纯的？我就光受风没受寒没受湿，没有。你看你突然现在出了汗，唰下没有汗了，好了，你这就原给身体留下病根，什么湿邪？本身这汗正排着了，你应该把它排出来啊，没有，突然一凉，毛孔一收缩，这就是湿气，就这么简单。啊，在不经意的时候，在你放松警惕上没有意识的时候，这个病是这样的。所以说呢，病呢防不胜防。好了，我们不去追究那个了，是吧？你不管你白天受风啊、受寒、受湿，到晚上之后我都一做干什么？一遍给它清理干净。今天的账咱们今天就结了，是吧？我不给你留下，明天、后天啊，等发展大了你再找我算账，对不起，那时候我还不起你。这就是意识。所以这些方法很多，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从神经草、脱骨草手上的按摩，还有那揽功啊，揽功。你比如说你腰椎有病， 蓝工趴在床上磕脚摆腿啊，如其是腰椎引起的坐骨神经痛，趴在床上磕脚摆腿砸那个什么，用这只脚砸另一只脚的坐骨神经反射区啊，所以这个摆腿呀、啊、是砸这个反射区啊，互相磕脚，这里边都有学问。摆腿呢，你有什么对于这个腰间盘突出啊、膨出啊、脱出，那你又非常严重，你这磕脚摆腿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你不要一上来夸一摆坏了更出来了。所以上了年纪或者有病的，就是动作由缓到急，由轻到重，摆腿是由啊幅度小一点逐渐。什么叫自然呢？这就叫自然，是处处的体现着自然，不是给一个戴着一个自然的帽子就完了，不是那样的，处处体会着。所谓自然，就适合你自己，适合气候啊，适合环境啊，适合你自己的体质啊，哎，这非常舒服，舒服了吗？就达标了，这就叫自然了啊！大家去理解这个啊，蓝工是吧？蓝工还有颈椎啊，颈椎有毛病啊啊，你可以找高背椅子，小曲一听，哎，头轻轻一摇，多舒服啊！另外还有这个，生命在于运动，这个动字。夏天了，咱不可能大动，这时候得动，要微动，啊，要微动。哪一个关节不好受，你现在就要动哪个关节，啊，记住这句话，这句话太简单了，很容易被人们忽视。哪个关节有毛病，你现在就动哪个关节，经常动，特别是在夏天，利用它循环快，利用它新陈代谢快，啊，不要大动，大动你要流大汗，是不是啊？哎，不断的小动。啊，动运动也有很多很多内容啊，所以说我们讲要单讲那就讲起没完了，所以我们要结合这些病这些症状给大家讲，哦，大家明白了啊，要微动啊。另外呢，经过这毛病啊，经常吃点丝瓜，是不是现在丝瓜下来了啊，拌个丝瓜炒个丝瓜都行，是吧？夏季养生啊，特别是啊，冬病夏治，啊，我们把这块呢，我们讲了一段了，啊，这个内容呢，我们讲了也不少，这个希望大家在这方面呢，要积累这方面的知识，啊，比如说我们强调了，啊，第一，啊，夏季养生嘛，首先别伤生，啊，这是第一个注意的，第二呢，强调什么呢？运动，啊，运动这几个字儿我们要记住，特别上年纪的，啊。一个长字儿，一个缓字儿，一个稳字儿，一个全字儿，一个掌握度、尺度啊，这几个字儿啊，这里边都有教训啊。咱们说的这些呢，都是从啊现实啊生活当中啊活动当中啊，这很多人都是用教训啊，我们把它呢提炼出来，然后呢提示给大家。这是第二个啊，运动。那么第三个呢？然后我们许多的关节都有呢外伤，磕了碰了扭了撞了，磕着闪了抻了啊等等这些吧，啊，只是呢能够活动了啊，慢慢的让身体啊自行的去啊修复啊，往往呢是我们的自身的修复是有一定的哎能力的，也是有一定的长度的，是吧？所以我们这个呢就没有主动去帮啊。另外有的人特别是在处理问题上，因为不懂得这方面知识，处理不当啊，这些呢都最后留下了后患啊，留下病根了啊，最后影响这关节是增生了，是吧？落下残疾了，一夏天一呢阴天下雨啊，一变天呢啊，或者呢啊劳动啊运动量大了，劳动强度大了，哎，就感觉到啊这样的不舒服了啊，这样的都是啊在我们关节运动系统啊常见的这些情况啊，我们把这些都注意了啊，那减少很多疾病的发生。这是我们讲的呢这几点是吧，就是第三点吧，外伤不要留根啊，不要留根，这些方法呢哎都可以运用，包括呀泡脚啊啊哎这些按摩穴位呀，这些呢我们都要把它充分利用起来。那么第四个问题我们要谈什么呢？就是免不了在自然界当中是吧，受风受寒受湿，在这一点上要及时的把它清理出来啊，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 风湿寒一旦侵入到我们人体，不管是啊皮啊肉啊筋啊骨啊关节这方面啊，它都干什么？加速我们这个关节的老化。那我们在研究老化的问题上，我们就发现了这些垃圾，还有一个呢高度紧张啊，这也是老化的一个原因。那么我们说到风湿寒，一旦受到了风湿寒的侵袭，这都免不了要及时把它清理出来啊。就是我们谈到泡脚，你就简单的泡脚，但是是简单啊，但是处于不同情况还有呢不同的啊处理的方法，水温呐、时间长短呐、加佐料啊等等啊，这些呢都应该啊往深处去悟啊。一般的我们跟大家讲了，泡脚泡出微汗就可以了啊。有人学东西学得很僵死，温度多少啊，哎呀这就特别僵死了。我就说了，有一个人泡脚去拿着温度计试试这水温多少吗？没有，是不是？有人学东西学得非常的死板啊，就是一种感觉嘛啊，把脚搁进去，哎，不凉不热的，哎，凉了随时下，就是这样。但是你受了风寒湿要注意，一定要把它泡出啊凉汗黏汗，这就非常重要了啊。一次就是风寒湿侵入我们身体，及时把它清理出去，别留在你身体做客，与这些病邪啊和平共处啊，最后你要吃苦头了。特别年轻的时候，嗨，受点风着点凉没事儿，是没事儿，因为你年轻时候嘛，气血比较足，抗病能力比较强啊，就现在们说的免疫力比较强，就是这意思。但是这些东西慢慢在你体内消耗你的免疫力，降低你的抵抗力，而且有了风寒湿又容易受风寒湿啊。我们讲嘛，风啊影响了气血，湿影响了脾，它会阻阳，你受了寒它会伤阳，哎，慢慢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啊。我们现在做这个自然法，什么是我们机体进入一个良性循环，还是这意思啊。在讲到这个风寒湿啊，我们也特别啊给大家说了呢，在我们百姓当中流传了一句啊养生的啊，也叫谚语呗啊，叫什么呢啊，冬吃萝卜夏吃姜。像这些啊，这些东西就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啊，就是前人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啊。很多人不去分析啊，大热天多热呀啊，大家也都知道姜是干什么的，温中散寒的，是不是啊？本来就那么热，再吃不更热了吗？更发汗了。对啊，你比如说我在悟这个为什么夏天要吃姜，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啊。一方面就是我们在这个自然界当中活动，免不了体内有风寒湿，哎，这时候借天时，哎，毛孔打开了，哎，把它清理清理，是吧？哎，把你库存的，哎，体内的这些风寒湿排出来，那意义就在这儿。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哎，夏天防暑，还注意防寒、防风寒。所以说，为什么要吃姜？就做到这个身体日清月洁。这一点上这个意识必须得加强，是吧？必须加强。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说到这，朋友们咱们明天继续。好，朋友们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 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江浦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 中国共产党

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大家带来诗人刘长卿的五言绝句《送方外上人》。孤云将野鹤，栖向人间住。莫买沃洲山，时人已知处。诗歌的大意是，你是像孤云和野鹤那样的行僧，怎么能在人世间栖息住宿呢？如果要归隐，请别买沃洲的名山，那里是世人早知的去处。唐代诗人刘长卿曾客居兖东，这首《送方外上人》是一首送别诗，但它不是一般的亲朋好友间的送往迎来，而是送僧人归山。背诵者不是尘世俗人，诗中也没有送别一般人的唱别之情，反而多了些调侃揶揄，写得俏皮有趣。刘长卿形容僧人为云鹤，云与鹤本就不是俗世凡物，更何况还是孤云与野鹤，这样超尘脱俗之物在人世间怎能留得住呢？因此诗人才诙谐地说，栖向人间住。所以上人归山理应祝贺，不该像俗人那样依依不舍。接下来他对上人讽喻规劝，劝上人隐居冷寂的深山，不要到热闹的名胜去沽名钓誉。不少假隐士爱住名山宝刹，并不是为了修行，而是为了扬名，然后接近权贵，以求闻达于皇帝。这和终南捷径是一个道理。莫买沃洲山，暗喻出沃洲山的名声太大，会影响修行。由此可见，作者与上人的关系亲密，有话直说，丝毫不用顾及朋友的面子。诗中所说的时人已知处的沃洲山，的确在唐代已经大名鼎鼎。沃洲山在浙江东部，和天母山隔西相望。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沃洲山禅院记中写道，东南山水月为首，眼为面，沃洲天母为眉目。眉目为容颜最传神之处，可见沃洲山水也征服了白乐天先生。沃洲山名声在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得益于古代文人的推崇。早在东晋，高人贤士们钟爱山水，倾情田园，他们聚集在沃洲山流连忘返。到了南北朝时期，诗人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由于前代文化的积累，唐代约300多位文人都先后来到沃洲湖游诗，形成了唐诗之路。所以到了唐代，沃洲已是天下闻名。李白、杜甫等大诗人衣袂飘飘踏歌而来，他们在沃洲山中观景、作诗、唱和。李白留下了脍炙人口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杜甫写下了《壮游》等名篇，在全唐诗中更是可以找到50多首咏唱沃洲山水的诗作。今天如果您有幸来沃洲一游，漫步在沃洲湖畔，